好，谢谢提问。这个因为我这边这有时差，我这时间还早，所以我就接着回答了，也不见得能够很满意的回答各位的提问。这个问题呢，非常这个具有思考性啊，我尝试的回答。对于这个黑奴问题上的原罪呢，我觉得美国立宪者是摆脱不了的。那因为这个当然首先是一种妥协，有人是要废奴，那这但是这个我想对这个蓄奴制本身废奴的阻力最大的是来自于立宪者本身，因为我刚才已经引用了这些伟大的立宪者、伟大的美国总统都是大奴隶主啊，他们其实如果站得足够高，这个看得足够远的话，应该是自己这个了断啊，就是自己有足够的自律，这个拒绝这种这个一种不公义的诱惑吧，是吧？那么这将把美国这个宪法置于一个这个高得多的平台啊，也会让美国今天呢就免于这个困扰他这个几啊这个已经超过2个世纪的这个种族问题之苦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立宪者他的责任是，不能摆脱的。因为并不是说他们想取消奴隶制，而这个迫不得已不行，而是他们自己就不想取消，对吧？我们从这些，因为我刚刚提到，弗吉尼亚州对于美国之前贡献很大，而它本身就是蓄奴州啊。我们看到这最杰出的美国总统来自弗吉尼亚州，都是大奴隶主。那么这个已经造成这种局面怎么办？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办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当然制度化的答案相对来说非常简单，我们也都看到了啊。这个那无非在宪法里面加入禁止奴隶制，那这个提供平等保护，那这个黑人的政治权利各种对，但是怎么把它给这个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让宪法所体现这种理念啊，这个最后能够得到落实？你也可以去制定法律，美国人确实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去这么做了，包括各种纠偏行动，但是呢，首先这个纠偏本身它会带来争议，这带来争议是完全正常的，因为纠偏行动并不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反歧视才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纠偏行动就见仁见智。然后这些纠偏行动能不能真正解决美国黑人问题呢？这也是这个基本上答案就是个 no。就是你看到美国大街上这些打砸抢的人他们其实是得不到纠偏行动这个照顾的，他们顶多就是去吃社会救济，比如说大学录取，对吧？根本轮不到他们这个子女的份儿，基本上照顾的也都是中产阶层的至多是中产阶层的子女能够，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这些家庭的孩子，即便是在黑人家庭，本来是不需要太多纠偏行动的但如何去改变美国目前这种，我觉得是比较恶劣的社会现实，就是至少是有，哪怕是再小的一部分，有一小部分的人，这个已经不再过这种正常的文明生活了碰到像这种弗洛伊德这样的事情，他就会冲出来打砸抢，对吧？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办当然，我也提出了这个，就是如果要解决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但是我们怎么从这儿走到那儿，不好弄。那么，为什么种族问题要比性别问题看上去更加的这个根深蒂固，更加难以解决？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答案首先就是说，当然，美国妇女以前是没有，有很多州的妇女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是可能他们和他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对吧？和丈夫的关系，应该说也不是一种，这个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吧，对吧？妇女还是有一定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他们的境况要比黑人要强得多而且就是，我觉得在就是说在生物学上、生理学上，这男女之间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于这个黑人和白人这种关系的。这后者这它完全是种排斥性的而这个异性相吸，它可能这个有一种互补性我不知道这种 想法是不对啊，但是这可能意味着解决这个性别问题要比解决种族问题更容易一些，至少看上去更容易一些啊。我没有对这个妇女问题有研究，不知道美国的妇女运动这个是解决到哪一步啊？肯定还有很多，尤其是女权运动者会说，这妇女问题这哪得到解决了？我们跟黑人差不多。这个所以可能在这个到底黑人这个待遇更高还是妇女地位更高，可能本身也有一定的这种见仁见智啊，但总体上，这个美国对种族问题的重视程度确实要超过性别问题，后者也是问题，但是没有种族这么严重啊，至少没有通过这么暴力的方式给表现出来啊。至于在生物学上，比如说种族之间这种基因差异。这个我这个昨天刚看到钱立峰，这个女士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啊，她的这个就是论述的这个，比如白人和黑人之间这种基因差异啊，结论是，基本上没有，我也差不多认同，那么当然这个是科学的问题，我没有去探讨，但我的意思是，即便有的话，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吧，对吧？那当然，黑人在某基因方面、某些方面他是强项，比如说，跑步、爆发力、体育，他是他的强项，那可能他是有一定的基因基础，但在学习方面啊，就他是比较崇尚动，跟亚裔不一样，你要去研究亚裔和非裔之间的这种基因差异，我想也许能研究出来一些差异，但是未必就能够。我至少我认为不应该得出什么种族歧视的结论，对吧？这就跟这个性别难道没有差异？那肯定是有差异，性别之间男女基因肯定是有差异，但这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不对？这个哪怕是个非常这个就事论事的这种标准啊，比如说那有的人会讲，这个女性的这个数学不如男性，就是说统计意义上啊，女性数学要比男性差一些，所以。我们大学在录取的时候，应该录取更多的男生，这样的理由成立吗？根本不成立，对吧？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这种基因哪怕有基因上的差异，早教的基因上的差异，统计上也证明啊，确实男性的数学要比女性，我认为这种证据当然是不存在的。这个，或者说它有很多东西你其实搞不清楚，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产物，女性在某些方面。是因为社会歧视造成的，对吧？我想黑人很多人会这样想，黑人这个教育不行，并不是因为黑人接受不了教育，而是传统上不让他接受教育，这样积重难返，然后一代传一代。虽然我们看到，也许每一代如果幸运的话，这种效应在递减了，黑人的相对地位在提高，能力水平在提高，但是很缓慢，对吧？但是它不意味着他们在基因上面，我个人是认为，就是我们的各种能力其实。只是利用了基因当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啊，也许白人或者亚裔的数学基因这个要这个超过这个黑人，但是如果把黑人的这个数学基因利用起来，他也会做得非常的棒啊，他至少能够超过现在的白人和亚裔，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我想最根本的是，就是我们还是要面对个体，我们还是要在方法论上。崇尚这种个体主义，对吧？在任何这，比如说社会的利益分配也好啊，比如这个什么职位的申请啊，就业平等、就业机会，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也就是说，我管不着你的基因，那谁能够保证什么？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的都是基因上最厉害的啊，这个人吗？不论他是白人还是男性还是谁，对吧？没有谁会。这在意我给你一个测试就完了，对不对？你说你这个白人厉害啊，或者说亚裔数学很厉害，那你就表现在这个数学考试啊，你考的分特别高，不就完了吗？我们不需要去制定任何涉及种族或性别或其他这种不相关因素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讲黑人这种历史问题，所以没有探讨这个平等的一般法理。那平等的法理，就是说，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性别、种族等标准，中性的标准来进行对人进行鉴别。所以在这个比如国家的执法啊，国家这个对这个人员的录用。 包括这个对啊，像这个弗洛伊德，在遭遇这个男人这个就是白人这个执法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完全可以以一种这个种族中性的标准去衡量，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问一下啊，这个警察在一般情况下，无论他对待是黑人还是白人，他会不会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啊？就被他压在身下这个人，是不是对他真的构成某种威胁啊，或者使得他行使暴力有所必要啊？而跟黑人白人没有关系。当然，实际上在判断过程当中，他必然会人们会夹杂很多这种不相关的因素，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啊，在道理上，我们是可以做到种族平等、种族中性的。抱歉啊，刚才有点打断，那我就再看看这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当时的公众意识当中，你是不是认为蓄奴是不公正的？那有道德缺陷？还有就是拆除他们的雕像，那我认为呢，这个，那某一种制度或者观念的是否公正，不应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公众意识，这当然也是个因素，对吧？当然当时是有人北部就有所谓的 abolitionist， 就主张在解放这个黑奴的，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我想恐怕这些蓄奴者也不会认为它是种公正的吧，就是好用，对吧？自己的利益在此，所以就是不愿意放弃。那么把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奴隶，不是作为物，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那么美国立宪者当时是严重的亏欠嘛，所以说，虽然我们也许不应该这个以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这个当时的人们，但是我还是认为有些，道德标准几乎可以说是永恒的，不随着时间、地点变化而变化，而这个就是不剥夺这个人性的一个基本自由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做出这种道德评判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拆毁雕像，我在这个讲座当中已经这个提到啊，这本身首先就要不要拆毁雕像，这是这一代人所要决定的事情。也许这个雕像已经100年啊，也许成为文物，但是呢，我们认为它是错的啊。比如说，你把我不知道跟谁，我想我们也有很这个很显然的例子嘛，对吧？原来某人的雕像是到处都是，后来拆了很多，现在什么个别地方，好像比如北京的什么地质大学还有着呢，这还在外面这个日晒雨淋的，那么。今后如果说这个我们有了自由言论这个历史回归它公正的本位，那么它的照相什么在那挥手显然是不合适的。将来当时肯定是这是应该的那么将来肯定是很不合适，要拆完全是可以，也就是说它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这种判断但是这应该是经过平和的讨论，大家决定要建还是要拆才能够决定，而不应该自行的通过暴力去强拆。对于这次的这个弗洛伊德事件，全美发生了这个这么多的地方发生了打砸抢，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是触目惊心，但对于美国呢，说实话也未见得就是例外，这个事情已经以前发生过好几次了，不止一次了每隔几年我提到。美国就会相当于周期性的发生一次种族骚乱，因为总归会有这种跨种族执法触发一些问题有时候确实警察可能做的也不像话严重的可以说严重的伤害了黑人的感情，然后有组织或无组织会发生这种群体性的骚乱，所以这一次有没有组织在背后像什么 Antifa 我先不好说有可能有组织，那么有组织需要去调查，不管有组织无组织，我认为那都是要严惩的，对吧？那么即便是黑人这个白人对黑人进行种族歧视导致了黑人的死亡，甚至是一种谋杀，那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对不对？那一个国家是不能纵容暴力的 这个，因此，这个需要调查，美国政府有没有能力去调查？总的来讲，我认为他应该说是有能力吧，因为美国的行政机构还是高度中立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从对川普的调查就可以看到，就是穆勒这个建立委员会，能够对川普进行相当深入和独立的调查，那么可见对总统可以这样调查，对什么某一个社会组织应该不在话下。当然，民主国家确实也有软肋，那就会不会这个害怕啊，就会进一步引起骚乱啊，甚至该执的法也不去执啊，这个让这个黑人的骚乱这个继续进行，唯恐的话呢，好像又是白人警察在镇压这个黑人啊，在引起进一步的这个动乱，这种恐惧我觉得也有可能发生啊，这发生也可以理解啊，当然是不应该啊，我这次都是从道理上讲啊，违法者必须这个绳之以法，暴力必须制止，对，说的比较容易，当然在具体执法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这个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当然背后如果说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像什么 Antifa， 我不太了解这个组织啊，是不是像这个网上传的这样，但如果是这样的组织，我想他们在美国也是少数，没有什么害怕或怎么联邦政府完全可以进行调查。好，还有关于这个契约奴的问题啊，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啊。有奴隶这个通过契约，也就是我跟我的主人之间签一份契约啊，这卖身为奴啊，这样的制度啊，这个应不应该废除？废除会不会导致是好像看上去不尊重双方的这种啊契约自由？啊，我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那契约奴呢？这个存不存在，首先我是高度怀疑它的存在啊，也就是说黑人难道真的是自愿的啊，把自己卖身为奴吗？这当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可能，那比如说这个中国有时候也会发生啊，家里面我妈这个生病了没钱要治理啊，我出卖自己呢，这个这多少有点这个行为艺术搞笑啊，在美国有没有我不好说，那这个但即便有我认为也不合法。不是所有的这个契约都受到法律和国家承认啊，这个有些契约是显然的，就是违背这种公共道德啊，以及不被承认啊。比如说，我出卖自己的器官就是换钱，对吧？比如我这个人吸毒品没钱了怎么办啊？我说你把我这胳膊拿去啊，或者我的肾不要了啊，或者我的肝不要了，卖多少钱？这些你说它是契约自由吗？当然不是啊，人就是当涉及人的一种这个作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的时候，那我身体的一部分，包括我的这个作为人的身份，我能不能出卖啊？我认为显然是不能出卖啊，至少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会承认啊这种所谓契约的合法性啊，所以它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好，大家那里已经时间不早，如果说没有更多问题的话呢，我们要不然今晚就先这样，大家早点休息，如果有问题，我们明天以后还可以继续讨论，好吧？那再次谢谢珊珊，谢谢组织者，也感谢大家，谢谢。